就让血红了双唇，沸腾苍白这个人，我们全都像空城，许爱来华丽变身，闻到大街的眼神，熬到颤抖的灵魂，着了火的安全门，关不住的心跳鼓声，抖抖抖，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，不问你听我想的皮肤，也无法克制不止触碰，从你的耳后滑到肩上温柔孤独，我无法克制不去在乎，爱带来刺痛你的泪珠，从你的耳后滑到肩上温柔孤独。